准得沏到碗里边， 这是手艺， 讲究的是把勺插在里边，一掉个儿、 啊、 这勺不能出来， 就那么稠乎， 你这个外行干得了吗？ 不行吗？ 一壶开水了，跟着来走，哗， 哎， 歇仨月、 哎、好嘛， 腿都烫了、 啊、都折腿上了， 说这外行根本就来不了。 那倒是， 还有的小吃现在好像少见、嗯、但是我们这个岁数的都有印象。 您说说， 吹糖人的 啊、哦、我见过， 挑一小挑糖人、 嗯、 把糖熬化弄一模子、 嗯、 还有的不弄模子， 是 这一吹，吹个小猴， 哎， 小老鼠， 这小玩意儿， 吹个大葫芦， 对， 好玩。 嗯， 去年我们逛庙会，跟于老师， 嗯， 于老师看见这个吹糖人，把于谦乐的，哎呀，有戏， 日本人呐，我怎么蹦出这么一句来呀、啊、这个 有糖稀，这个意思， 嗨，有糖稀呀、啊、 有糖稀， 多新鲜呢！ 勾起了儿时的这个记忆。 哎，我想起那时候来， 看着兴奋呢。 是， 你弟。 哎，还是，这有糖稀就过去了。这你弟怎么回事？ 啊，这你掉地下了，掉地了。 哎，这哈， 哎，我弟。 嗯，没听说过，咱就普通话。 他想想也想吹一块 啊 啊，有糖的大伙。 哎，这，我吹个花姑娘的。咱不要那么些乱七八糟的， 吹吧吹吧， 就告人吹一个就行了。 跟人说我、 哎、 我吹试行吗？ 啊， 就我小的时候也喜欢这个。 哎，我也玩了， 这么多年没见了。 是 我师傅叫师傅宽。 哎，你提这干嘛呀？没用， 就一块吧。 啊， 人家说你不会， 这手艺， 手上也给弄点那个白粉什么的，是吧？ 哦， 吹个桃。 好啊， 吹一桃，这、嗯、最简单了。 是， 吹个老鼠比较麻烦。 嗯， 吹桃， 这圆的， 吹一呼，吹完不像。 哦。 这糖的这个还有一种玩意儿 啊， 糖画， 哦，拿它画画， 一个挑子，这边是炉子、 啊、哦， 这儿有一青石板， 嗯， 旁边还有一牌子， 嗯， 画着很多的小玩意儿， 哦， 有这么一个汁儿， 是 给了多少钱你转一下， 哦， 比如说一下转一凤凰， 是 您抄着了， 怎么呢？ 给的糖多， 哦， 哎， 凤凰， 咵转完了，哎嚯， 嗯， 句号，哎， 这嗨，那不就甩一点糖不就完了吗？这个。 吹这个啊，那好玩、 哎、 小孩都喜欢这个， 是， 但是得有画画的底子， 哦， 你不会画画来这来不了， 还有艺术性， 有这样的咱们见过呀， 嗯， 不会但是也愣来， 非要来， 摆好了也弄一份摊儿、 嗯、 等着小孩， 嗯 嗯，小孩来了啊， 嗯， 来看看这个，来什么呀、哎、 嗯， 小孩这么一转， 嗯， 哎，小金鱼， 好， 他这乐了，来来来，哈哈 哈哈，哎，来吧，给人 来一个小金鱼啊， 对， 哎，我告诉你说、 嗯、 我这小金鱼啊特别， 嗯， 金鱼有耳朵吗？ 哎 啊， 金鱼哪有耳朵啊， 原来小白兔， 哎，白兔有耳朵， 小白兔白又白，两、 哎、嗯， 白兔腿长了、嗯、来个驴吧，来 改驴， 来驴特别可爱， 是是 你看这个驴啊， 嗯， 后背又大了，就 嗨， 来个骆驼、 哎、驼峰， 来汤饼吧， 嗨，那还干这干嘛呀，这 外行干不了，这 什么都不行， 小吃是一道风景线， 对，好 啊，你看我是天津人， 嗯， 我离开天津很长时间，其实我现在一想啊， 啊， 一想天津很多的小吃， 还想这 炸糕啊，麻花啊， 嗯 啊，煎饼果子， 对，最有特点 啊，煎饼果子咱们得承认天津的还是比较不错， 那是 小米面，玉米面，绿豆面，白面、 哦、 按比例把它掺好了， 杂面 用羊骨头熬的清水把它卸出来， 嚯， 和匀了， 哎， 然后再摊， 真讲究， 有放生葱的，有放熟葱的， 嗯， 弄好了之后放油条、 嗯、 在天津来说摊煎饼的摊儿一般都挨着油条摊儿、 啊、干嘛呢， 油条现炸的， 吃新鲜 啊，炸出来不能低于一尺， 嚯， 要枣红色， 哎呀 啊，卷好了之后撒上各种的小料， 嗯， 我们统计过最多十三种小料， 哦，那么多呢 啊，各种的调料包括炒的羊肉末都有， 嘿， 所以说这个煎饼果子会特别好， 哎， 但是现在有时候出来到北京吃总觉得这个稍微差一点， 就变味儿了， 首先说这个面是白面 啊，那就差多了， 白面摊这么大张 啊，这么大张， 它真多给是吧， 哦， 大张啊，油条呢有时候净放薄脆 啊， 北京叫薄脆， 对， 天津叫果篦儿， 哎，对， 这么大个吧、 嗯、这什么比例，这是 这么大一白面煎饼、 嗯、啊， 给我这么一薄脆卷吧，跟叠被子似的， 好嘛， 都卷完了，

煮开了，咕噜咕噜的，我哪知道啊？ 嗯、 一推厨房那门，好嘛， 嗯、 老爷子， 嗯、 炖尿呢？ 嘿呀哈，有炖这玩意儿的吗？ 咱吓一跳，谁知道？ 怎么想的？您这是？ 老头问：“去，不懂你不懂，外行 是不懂，就别瞎猜了， 知道吗？强身健体。 啊” 强身健体 是 我这个岁数人了， 嗯， 对吗？我到年快四十了，我怕什么？是不是？ 等你先等会儿吧，我都过四十了。 哎呦，日月穿梭催人老啊！ 哦，那我爸爸怎么那么年轻呢？ 哎，我因为这头剃的好。 怎么老有你的事儿？这里头说他 炖腰子 啊， 老看见他爸爸买这个买乌鸡， 哦， 乌鸡人参搁一块炖。 这讲究， 老头炖完了，吃 有营养。 时不常的找中医号号脉， 嗯， 吃点中药调理。 你看看 啊，老看见大石蛋瞧见， 嗯， 哪儿去了？土石汤。 哎呀呵， 买点乌鸡白凤丸。 吃乌鸡行，吃那药可不成，嗯，不是他吃的。 乌鸡白凤丸，益母草膏。哎呦，他爸爸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甜丝丝， 嗯。哎呀，您对这类药品还挺熟悉啊。 谢谢吧，谢谢。 谢谁呀你？ 就说这意思 啊。 老头没事上那个海鲜批发市场 啊， 买那生蚝 啊， 生蚝 那也好。 咱们吃净烤着吃的，烤生蚝、 牡蛎 啊， 嗯。 老头没有， 嗯， 生吃， 生着 拎着就回来一大包啊。 嗯， 买的生蚝，我说您吃这个，吃这个 哦， 大补对身体好。 生蚝， 我得多吃。 啊， 呵，我说您真行，能活一百，老爷子啊， 讲究吗？ 住得近， 嗯 啊，一会儿看下楼捂着肚子，哎呀， 吃坏了。 我说怎么了？ 嗯， 我吃那生蚝吃，我说您怎么了？ 嗯， 那个，那生蚝那肉不鲜吧？ 嗯， 什么肉？ 嗯， 不是撬开之后看肉鲜不鲜？怎么还得撬开吃啊？ 嚯，生腌呐！ 嘿啊，说说看。 哎呀，我怕我功夫大了。 了不起啊，了不起， 哪有这么吃的呀？ 舍得吃， 那舍得这连皮儿都吃， 舍得吃，你这玩意儿这消化力得多强啊，是不是？ 没听说过 这点来说你就差着了。 我差多了。 这个人呐，说良心话， 嗯， 做演员的大手大脚的居多。 那是 演员的钱来的容易， 去的还快呢。 就是呢， 嗯， 所以但于老师跟别人是有区别的。 我 嗯，不该花的钱是一分都不动， 哎， 该花的也不动。 对，我比李菁还讲究呢， 就说这意思吧。啊，平时买菜也是菜市场，天黑了快下班了他去。 哦， 买便宜啊。 哎，那时候去啊， 尤其是要是一赶上下雨， 嗯， 于谦乐了。 怎么呢？ 今儿不用买菜了。 那吃什么呀？ 就看那个墙根啊，长着那个像是蘑菇一样的东西。 狗尿苔， 咱也没吃过，咱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是 就叫狗尿苔。 于老师乐，弄个盆。哎，蘑菇一样， 这玩意儿，我就别唱了，我就。 往这小脚眼儿啊， 嗯， 什么唱？咱不是唱什么？弄一大盆，大盆洗，洗完，他吃这都这么剧场，德云社剧场， 那小胡同里 啊，就跟那儿弄完之后， 嗯， 找我们前台的工作人员， 嗯， 借油、借盐、借酱、借醋， 一点都不花。 借人家煤气罐，借人家锅， 好嘛， 一熬一大锅， 嗯， 稀里哗啦，盛在这盆子里边， 嗯。 准备吃， 吃吧。 我那徒弟烧饼， 啊， 东北的孩子， 嗯， 于老师啊，你别吃啊！ 怎么了？ 这玩意有毒啊！ 啊， 吃完能吃死？ 那保不齐。 他一琢磨有道理啊， 嗯， 邻居那小狗给人骗进来， 嗯， 剥一小碟来给吃。 哎，先拿它试。 小狗跟这儿一口一口的， 嗯， 吃了， 是 半个钟头， 嗯， 没事儿。 哎， 开门。 嗯， 把狗轰出去。 是 他端着盆，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 拿拿拿拿我这吃相还不如狗呢，合着 吃完之后这盆倍儿干净啊！ 哎，对，我都舔了， 跟刚买的似的。嗯， 是 坐这儿，心里痛快。 哎，消化吧。 烧饼跑进来了。 啊， 于老师 啊， 狗死了。 哎啊， 吓坏了。 那是啊， 怎么办呢？哎呀，你不早说， 啊， 这不要这怎么办呢？ 是， 烧饼给出一主意。 啊， 往外吐。 对，赶紧倒吧， 吐出来就好了。 是， 你就吐不出来啊？ 想折呀， 就往外勾吧，往外勾， 就赶紧吐吧。 啊，全吐了，吐的眼都蓝了。哎， 安全了， 行了，这回行了 啊！ 烧饼，